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看到拿着昊天令的唐三，二长老自然以为唐晨是将宗主之位交于唐三了，不过唐三却有自己的打算。 曾祖并未主我继承宗主之位，只是告诉我，有了昊天令，我就可以成为宗门首席长老，得到长老堂的支持，有权干涉宗门任何大事。 小三，我并不留恋这宗主之位，你也不需要给我留面子。你年轻，有朝气，有实力，更是曾祖传人，这宗主之位本就应该传于你，只有在你的领导下，昊天宗才有可能像当年曾祖统帅时那样重回天下第一的巅峰。 不，大伯，您听我说。大伯，我确实不能继任宗主之位。首先，我已自创唐门，并且接受了天斗帝国封赏。从我个人的身份来说，如果成为昊天宗宗主，那么今后宗门的独立性就会变差。而且我还太年轻，威望不足。但请大伯和各位长老放心，唐三永远是昊天宗的人。只要唐三还活着，就一定会努力帮助宗门重回巅峰。 可 不知各位长老可愿接受我这首席吗？ 谨遵昊天令，见过首席长老。 见过首席长老。 昊天宗门下弟子跪倒一片，在这些门人弟子之中，见过唐晨之人可谓少之又少，更多的只是听说过而已。与其说他们是被昊天令征服，倒不如说是被唐三那强横的实力以及先前那番话所征服。年轻人，谁没有一腔热血？谁不渴望昊天宗能够重回天下第一？这里虽然寂静，可也是孤独的。二十多年了，昊天宗虽然培养出了一批实力强悍的青年魂师，可也压制了他们的一腔热血。唐三的出现却正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最佳选择。 长老们请起，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，令昊天宗再创辉煌。现在我有两件事必须要先做，一个就是与父亲一同祭拜祖父尽孝，另一个请我父唐昊重归宗门，以宗门之名重新赐予他那两块魂骨。 五位长老心中暗叹，他们当然也隐约明白唐三先前所言所做的这些有一部分私心，但他们却更加看重唐三的实力。此时听唐三说出自己的目的，同时点了点头，谁也没有表示反对。 那就请大伯和各位长老回宗门吧，我去接上父亲母亲。 等一下，小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母亲？ 这应该算是我给大伯的一个惊喜吧，稍后您就会看到他老人家了。 我和你一同下山迎接昊帝。 唐啸眼中目光连变，复杂的光芒如同星月一般闪烁着。说着不等唐三开口，这位昊天宗宗主已经腾身而起，如同箭矢一般冲上了铁索桥，眨眼之间消失不见。唐三愣了一下，扭头看向众位长老。 我们回宗门等候。 当唐三从天而降，回到山下村落前时，正好看到唐昊与唐啸兄弟二人相对而立。唐啸的嘴唇在轻微颤抖着，看看唐昊，再看看他身边的阿银，眼圈在飞速变红。唐啸猛地撞了上来，一把将残废的弟弟搂入自己怀抱之中。哪怕先前在峰顶之上，他还因为唐三质疑父亲当初的抉择而不满，可此时此刻，当他眼看着单臂独腿的亲弟弟时，他心中再也没有半分芥蒂。曾几何时，唐昊是连他都要羡慕的天之骄子，昊天宗一代奇才，在曾祖未去之时，都曾赞誉过唐昊会成为他最好的继承者。可是，曾经的天之骄子，此时却已成废人。在唐啸心中升起的那份苍凉凄楚，令他的心都仿佛在滴血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我就没有勇气质疑父亲的决定，竟然让弟弟受苦至此？父亲啊父亲，当初您真的错了呀。您看到了吗？您最疼爱的儿子竟然落得如此地步。这20多年以来，就因为您的决定，昊天宗陨落，弟弟也…… 大哥， 昊弟，你受苦了。 大哥， 唐昊从未想到过，身为门主的兄长会来迎接自己。此时他内心之中的震撼，25年以来一直压抑着的对宗门的情感顷刻间爆发出来。兄弟二人时隔这么多年再次相拥，这种感觉令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，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与兄长一起纵横魂师界的景象。 大哥。 阿银，你 阿浩守护了我25年，终于借助小三之力帮我重生。没想到还有重见兄长之日。 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我只是个懦夫，我根本没有勇气去爱你。浩迪要比我强得太多太多了。 爸妈，大伯，我们上山拜祭祖父吧。 浩弟，不要怪父亲好吗？他老人家也有苦衷啊。当日之事，祖父他老人家不在，父亲是怕我们昊天宗断送在他手中，这才…… 大哥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只想在父亲灵前磕上几个头。是我不孝，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。 小三说的对，是宗门对不起你，并不是你对不起宗门。走，我们回宗。 说罢，一行众人腾身而起。唐啸本想帮助唐昊，却被唐昊拒绝了。20多年过去，唐昊心中那份骄傲自始至终从未改变。昊天宗后山，唐啸、唐昊、唐三三人站在最前，五位长老阿银、小五站在后排。在他们面前，一座石砌的坟墓看上去是那么孤单。哪怕唐三之前对祖父心存怨气，可此时看到这孤独的坟墓时，心中却只有悲伤。他似乎也感受到了祖父去世前的无奈与悲伤。唐昊独腿单膝跪倒在地，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，单手扶地，砰砰砰连着磕了9个响头。唐昊再次抬起身时，额头上已是嫣红一片。唐三跟着父亲拜了下去，阿银和小五跪在他们身后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但那浓浓的悲伤情绪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。唐昊这一跪就是整整3天的时间，3天不眠不休地跪着。唐三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，父子二人3天内一句话都没说。阿银和小五静静地在旁边陪伴着这对父子。3天时间刚到，唐昊终于抬起头。3天3夜不眠不休，他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红色。 父亲，您安心地去吧。不孝子唐昊、邪子唐三定会扶助大哥重振昊天宗。 再次久叩之后，唐昊才站起身，在唐三的搀扶下转身而去。昊天宗议事大厅，宗主唐啸与五位长老静静地等待着这对父子。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整整3天时间。 当唐昊、唐三父子二人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大厅时，他们全都站了起来。看着唐昊眼中的红色，唐啸忍不住说： 好弟，小三说的对，这些年是宗门对不起你呀。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。 只是这么平淡的一句话，却令五位长老悚然动容。看着身体残缺的唐昊，他们完全能够想象出这些年他所承受的痛苦，可他却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带了过去，单是这份胸襟已经足够令他们暗暗汗颜。唐啸亲自上前扶着唐昊在自己下首位坐下，而唐三则坐在了五位长老上位，在唐啸的另一边。阿银轻拉着小五，带着他退了出去。这里是他们男人议事的地方，他深知分寸。只是小五退出去之前，还是忍不住深情地凝望了唐三一眼，看得阿银心中一阵安慰。唐啸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两个盒子，其中一个唐三见过，正是当初他送到昊天宗父亲的那两块魂骨。唐啸先捧起这个盒子站了起来，来到唐昊面前。 唉，昊弟，宗门对不起你，这是你的魂骨。 宗门赋予我生命，赋予我武功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宗门，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。我只希望以此残生能为宗门做点事。 昊弟，这宗主之位本也应该…… 别说了，大哥，我只想辅助你。 来，小三，这个母盒是给你的。 大伯，这是…… 这是楼高神将留下的遗物。 遗物？大伯，楼高前辈，他 是我见过的最执着的人，用铸造狂人四字来称呼毫不为过。自从你将他送到这里以后，他每天都在不眠不休地铸造，哪怕是我每天辅助他也已疲惫不堪。三个月前，当他进行最后铸造之前，嘱咐我一定要将他的作品当作遗物留给你，然后就开始了那次铸造。他甚至没有让我参加，最后时刻他以自身投入炉火之中，完成了最终的铸造。这些东西有他五年来的成品，也有他最后铸造的作品。 这么说，楼高前辈连尸骨也……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